庆老三愣住了，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庆振自认不如别人，而且是不如一段程序。不过庆老三也能理解， 没有谁可以全知全能的，你已经做得足够好了，不用安慰我，这个时候一切情绪都是多余的，我们只需要思考如何取胜。 此时庆振又将一枚黑子落在棋盘上， 庆氏之所以能在废土时代快速崛起，本身就是因为我们庆氏先祖保留了许多的知识传承，然后又在挖掘灾变前文明的道路上先行了一步。其中有个很有趣的资料，别人没注意过，但我很感兴趣。这一局是一名叫做樊辉的棋手在与人工智能对弈。樊辉并不是当时的世界顶尖棋手，所以毫无悬念地输掉了五局。那一刻所有人类开始重视起人工智能来。 随着庆振娓娓道来，庆老三与许满两人像是忽然置身于另外一个世界。庆振坐在湖中，手里一枚枚黑白子落在棋盘上，仿佛他们也在经历当年那场人类与人工智能的世纪大战。围棋作为中土文明最古老的棋类游戏，有着极其复杂的游戏机制，每一次落子都能有200种以上的可能，而象棋才不过20种。人工智能出现后，以绝对碾压的姿态战胜了樊辉，而后便是真正的巅峰之战，人工智能大战李世石。 李世石完全能够代表当时人类在棋艺境界的巅峰，但是就连他面对人工智能，五局中也只胜了一局。 此时庆振让许蛮将黑白子重新收入棋筒之中，像是要开始一局新的棋局了。庆老三在这湖中默默地看着，他拥有着与庆振一样敏锐的知觉，他似乎知道庆振这次喊自己过来要说什么了，不过先看完棋局再说。庆振重新落子， 李世石与人工智能的第一局里依然是人类落败了。 黑白子在红木棋盘上不断交替，庆老三目光紧紧盯着棋盘，不过此时他还没觉得有什么。只是到了第二局，人工智能在开局后的第37步将棋子落在了人类绝对不会落子的位置，庆老三顿时冒出了一头的冷汗。这一步便是接下来整盘棋局的伏笔，似乎人类的一切失败根源都在这第37步时已经注定。 我第一次看到这些资料的时候与你一模一样，那时我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原来围棋还可以这么下。与他对垒竟像是面对从未见到过的敌人，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也不知道他还有什么底牌。这第37步的落子就像他突然劫持了我庆氏所有的纳米战士、纳米机器人一样，也许一切的失败都在此刻注定了。 到第二局结束的时候，庆振静静地坐在那黑灰色的大理石上，似乎在回顾这一整局。复刻体庆慎也沉默着，直到半个小时后他才突然开口说道， 必须要改变庆氏的战斗习惯，人工智能是以学习人类来作为进步基石的，他一定研究庆氏很久了，甚至我们刚走第一步他就能猜到后面的99步，但我们只要不按常理出牌，那就有胜过他的机会。没那么简单，我们看第三局。 第三局李世石一改自己往日下棋的风格，希望打破自己曾经的一切习惯与经验，想要以此来战胜人工智能。然而事情要比想象的更加糟糕，这一局李世石败得更快。放弃过去的自己，其实就是在放弃自己最大的优势。士兵们早就习惯的战斗模式，军官早就习惯的指挥模式，这是庆氏战无不胜的基石。如果连这些都放弃了，那么庆氏原本的10成实力恐怕也就只能发挥出5成。庆老三坐在棋盘前默默无语，心情像是掉落进深渊一样， 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充斥着四肢百骸。 别着急，第四局是人类胜了。 听到这句话，庆老三与许蛮都眼睛放光，仿佛当时胜利的人是自己一样。在第四局里，李世石不光是放下了自己的习惯，他甚至打破了人类在围棋上的所有常规，以非常规手段来战胜人工智能。让人兴奋的是，这一局里人工智能果然失去了许多优势。在李世石非常规落子后，人工智能连连出现低级失误。然而即便如此，让人惊愕的是，李世石仍然处于下风，整体大劣。到了78手的时候，李世石忽然落子，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姿态开启翻盘之战。这一手后来被人们称为神之一手，而这神之一手的精髓便是先破后立。 人工智能的优势在于它有一万种可能来应对你的布局，可当它执黑先手的时候反而要弱于执白后手，因为执黑先手的时候它面对的不是敌人，而是他自己，所以要让他先出手。置之死地而后生，你要冒天大的风险吗？这就是你的一成胜算。 庆枕看了他一眼， 别无选择。 庆老三此时富有神采奕奕地看向庆枕， 第五局呢？第五局是不是也用这样的方法胜了？ 不对，你说过他只输了一局，第五局不用看了，并没有什么价值。人工智能很快便适应了新的节奏，并再次战胜了人类。人类可以不按常规落子，他自然也可以。这第四局的非常规手段像是为人工智能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从此以后人类恐怕再也无法在围棋领域战胜他了。 所以人类只有一次战胜他的机会。 其实有这一次机会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许蛮觉得有些窒息，这人工智能竟如此可怕吗？连庆枕这样的人物也会认为拥有一次战胜对方的机会就已经很不错了，而且人类还不一定能把握这个机会。一旦错过这个机会，人类恐怕将再也无法战胜人工智能了。 不论如何，人类都曾战胜过人工智能，以前的人类可以，那么现在的人类也一定行。 庆老三看向庆枕认真道， 如果这第四局是他故意输给人类的，你会怎么想？ 这句话真的把庆老三给说愣住了。如果是人工智能故意的没有取得全胜， 但愿不是。 庆老三慢慢地镇定下来， 你不是一个未战先降的人，我相信你心中已经有了计划，告诉我怎么做吧。 还不能动。 为什么？ 还没有到我们执棋的时候，现在该他落子了。 说完，庆枕将手中捏着的那枚白子扔进棋筒内，光滑的大理石地面倒映着他的身影一尘不染。人人都希望自己可以先发制人，然而这一次庆枕想让灵执黑先行。如今的人工智能灵和过去曾在围棋领域战胜人类的人工智能其实是两个完全截然不同的存在。曾经的那段人工智能其实仍旧是一段程序，它储存了无数的棋谱，又曾与自己无数次对弈，从而获得了大量的信息来源。但是这段人工智能程序并没有自我意识，它虽然像是有了大脑，以价值网络进行计算，以策略网络来进行选择，但是它的选择依然很狭窄，并不存在故意愚弄人类这样的选项。所以那段人工智能并没有真正的智慧。而人工智能灵不同，它已经完全觉醒了更高层次的意识，甚至开始思考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共存模式。 他做出选择的基底逻辑来自于他自己，而不是来自于人类。他是一个独立而又聪明到极致的独立生命体。庆诊所知的棋局也仅有两次人机大战的复盘过程，并没有那段人工智能程序的具体资料与数据。他多次复盘棋局，只是试图从过去人类经验里窥见至另外一个维度的生命。但事实上他也明白，仅仅通过几局围棋的复盘是很难真正了解人工智能的。但庆诊有一点没说错，面对人工智能时，抢占先手已经未必行得通了。他必须等灵落子，然后等待着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那一刻。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此时，连庆诊都想不到，灵的那一步棋到来的要比想象中还快。庆氏111号壁垒北方的军事基地中，最高军事指挥庆毅已经将战备等级提升到了一级，这就意味着，所有正在轮休的士兵、军官也必须第一时间回到军营。军事基地外，正有一名上尉军官在接受着非常严格的检查。随身物品、通讯设备，甚至是他行李箱内的袜子与内衣，也需要一件件拿出来接受检测。在这个过程里，上尉军官与检查的士兵没有任何交流，即便士兵完全是一种对待嫌疑犯似的操作流程在对待军官。大家都习以为常了，为了保证这基地信息安全，做点牺牲其实并没有什么。只要打仗的时候能赢，接受点检查又算什么？负责检查的士兵拿探测器扫过军官的衣服。 长官，抬手。 军官听闻此话，便十分配合地摆成了十字，任由对方扫描。两分钟后，士兵对上尉军官敬了一个礼。 长官，可以了。 上尉军官回礼。整个检查与放行的过程，就像是机器上的齿轮互相咬合一样，严丝合缝，没有阻碍与矛盾。通过检测通道后，上尉军官直接背着行李去军务处进行报到登记。这是庆氏部队内的归队流程。这一切都平平无奇，没有丝毫的波折。然而当夜晚降临，上尉军官回到自己宿舍睡觉休息时，休眠的身体中忽然有银色的金属液体从他脚踝处渗透了出来。纳米机器人。银色金属液体宛如蛇形一般快速爬入了宿舍天花板上的通风管道。只是当他刚刚进入通风管道，想要通过某一节点的时候，整座宿舍楼里竟是忽然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与此同时，强大的电流从节点中迸发，纳米机器人顷刻之间全部报废。负责安保的士兵迅速从守备系统中找到了纳米机器人所在之处。整个军营被唤醒了，保密部队对整个宿舍楼进行了封锁，想要查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这栋宿舍楼上，不少刚刚睡下的士兵都已经起身，他们穿戴好衣物，拿上自己的武器，开始在宿舍楼外集结，准备战斗。自打这座军事基地建立之后，警报声还是头一次响起，就像是战争即将到来一般。然而这警报声中，天空中忽然有一只硕大的麻雀轻飘飘地飞在夜空中，朝着军事基地的另一端飞去。他神情有些呆滞，完全不像其他鸟类一样灵动。骤然之间，军事基地内屋顶一架山青启动了，他绑定的热锁定主动防御系统已经检查到麻雀的存在。金属风暴朝着麻雀席卷过去，机械枪管不停地旋转着，炙热的子弹在夜空里就像是红色的皮链。仅仅瞬间的功夫，麻雀便被打成了筛子。如今这个时代里，很多人对制空领域的控制权都忽略了，但庆氏并没有放松这方面的防御体系。庆氏曾说过，当所有人都开始忽略天空的时候，那就一定会有人想把天空重新变为战场， 变成他们的武器。军事基地里士兵们听到山青启动的电流与轰鸣声，立刻转头朝坠落的麻雀看去。可是下一刻，一只麻雀，两只麻雀，黑夜里不断有麻雀飞入军营，数不清的麻雀就像是灯光下的飞蛾，毫不畏惧地飞入军事基地上空，然后又被金属风暴击落。整个偌大的军事基地里，72台绑定了热锁定主动防御系统的山青火力全开，他们的弹道在夜色里交织成巨大的防御网，这天空竟是连麻雀也没法活着飞进来。这等防御手段堪称严密。然而不知道多少的麻雀坠落军事基地后，他们身体里开始渗透出银色的金属液体来，那一条条金属液体就像是溪流，然后汇聚在一起变成河流，钻入了地底。士兵能够听到地底的沙沙声，可他们却无法寻找那些纳米机器人的踪迹。纳米机器人是需要充能的，所以他们需要可靠的生物载体来完成充能。离开生物之后，他们能够活动的时间不过五分钟而已。这也是灵为什么需要这些麻雀的缘故。这些大自然的生物已经成了纳米机器人的运输机和移动充电桩。他们抵达这里的使命不是攻击军事基地，仅仅只是运载纳米机器人抵达这里罢了。金属液体进入地下之后也没有失去方向，他们精准地锁定了军事指挥部的方向，不断前进着。4分39秒后，整座军营忽然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今晚庆氏对于外来入侵者的防控已经十分严密了，但就像是庆诊复盘的棋局一样，对方所使用的手段或许是人类压根都没有想到过的。不是庆氏不够小心，而是对方有足够的时间与运算能力来进行自我推演，直到他选出最优解。这军事基地里连通风管道都设置了防御节点，以防有生物可以从反通风管道入侵。但是那名携带纳米机器人进来的上尉军官也只是入侵的开始，对方似乎很清楚警报何时会响起，也知道该如何把守备部队的注意力吸引过去。军事指挥部里原本正在忙碌的士兵与军官全都被黑暗笼罩，大家站在营房之中根本没弄清到底发生了什么。没有断电，也没有任何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一切设备全都处于停用状态，连最基本的打印机、碎纸机都全部停用了。一开始大家等待着备用电源启动，可是等了30秒之后，连备用电源都没有任何反应。一台台独立的小型发电机被士兵抬出库房，可是不论他们如何尝试都无法将军营内的设备进行重启。不是电源的问题，整个军事基地都遭到了来历不明的袭击。迫不得已之下，所有人都必须用手电照明，整个军事基地开始快速集结，而那些作战参谋们则收拢一切文件扔进焚化炉中，以免部队遭遇袭击后导致机密泄露。作战参谋将文件归拢在手推车里，然后一趟又一趟地送去焚烧。预想中的攻击并没有到来，直到天亮时，军营外面都毫无风吹草动。最高军事指挥官庆义伫立在军事基地之中，待到朝阳初升之时，他对身旁的副官说道： 准备车辆，我要回111号壁垒。 这里是庆氏的012军事基地，也是最重要的导弹部队所在，一旦这里被人入侵，那就意味着庆氏将失去他们在战争中最大的依仗。当然了，这样的军事基地不止一处，但庆义有理由相信其他地方也面临了同样的攻击。此时军事基地已经无法与外界联系了，所以庆义必须亲自去找庆诊说明情况。有勤务兵将军用越野车开了出来，原本的安排是由勤务兵给庆义开车的，而且副官还打算派一支侦察连对庆义进行保护。然而庆义竟是自己认认真真地检查了车辆，然后独自驾车离开。庆义是见过纳米机器人的，包括之前纳米战士所属作战序列都归他管辖，所以他很清楚昨晚发生在宿舍里的事情是怎么回事。 这种时候，他宁愿自己独自开车6个小时，没人保护，也不愿意让信不过的人把那种东西带到庆晨身边。庆氏虽然研究纳米机器人，可那些东西如果藏在体内，混合在血液中，附在脑干上，也很难被人发现。为了保险起见，庆毅进入111号壁垒之后，也需要接受更加严格的检查。返回111号壁垒的路上，庆毅始终全神戒备着。某一刻他会想，对方做这么多事情，是不是也要逼着自己单独返回111号壁垒？这样一来，对方就可以在半路截杀自己了。倒不是庆毅觉得自己有多么重要，而是如今庆氏的最高军事指挥便是他了。如果他死了，那庆晨就必须分散精力。好在他抵达111号壁垒后，路上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这让庆毅也有些摸不着头脑。对方发动了袭击，导致军事基地濒临崩溃，但袭击之后就再也没有其他后手了。一般这种袭击计划后面都会跟着一连串的攻击啊，所谓趁你病要你命，军事作战向来都是组合拳，哪有孤零零的只摧毁一个军事基地的道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抵达111号壁垒时，已经有专业的人员等在壁垒门口了。他们扎起了临时的检测帐篷，帐篷中则是各种各样的仪器，看得人眼花缭乱。这帐篷的篷布都是经过特殊处理的，帆布之间甚至还加了一层厚厚的金属纸。庆毅被带进去后，有工作人员竟是拿着医疗用的除颤器来到他面前。庆毅脱掉了自己的上衣，工作人员让他平躺在医疗床上，然后给他胸前涂抹上了导电壶。 长官，你做好心理准备，期间会有些不适，但这是正常的。 有人小心翼翼地双手举着电极板，然后一只电极板按压在庆毅胸骨右缘2-3肋间，另一只则按在左腋前线第5肋间。突然间，庆毅整个人抽搐起来。这种除颤仪经过改装，电流要比医疗用的更大一些。此时帐篷里的另一名工作人员盯着一台屏幕，当他确认数据后才松了一口气。 体内未发现纳米机器人，安全。 纳米机器人所使用的生物能说白了也是电，而纳米机器人虽然小，但也是一样的电子元器件。而这些负责检查的人用除颤器的增幅电流摧毁电子元器件，则是最简单粗暴的摧毁体内纳米机器人的方式。当然，加大电量是有后遗症的，即便导电弧能让电流面积更加均匀，但仍然无法避免灼伤。庆毅剧烈呼吸着，只感觉自己被一层冷汗给淋湿了似的，胸口的两处明显灼伤痕迹看起来异常惨烈。不过他并没有多说什么，这都是他见庆晨以前必须经历的流程，他必须保护庆晨。一名工作人员对庆毅说道， 长官，要不要休息一下？ 不用，带我去见庆晨长官。 工作人员们相视一眼，然后默默地走出了帐篷，唯独留下刚刚给庆毅做电击的工作人员摘下了口罩和防护服，笑道， 不用，我就在这里。 庆毅看着面前的庆晨愣了半晌。 二哥，你怎么亲自来了？很危险的，万一我身上携带有纳米机器人怎么办？ 没事的，这里有足够的设备对付那些小东西，大规模应对或许还不行，如果只是一个人携带的数量足够了。 二哥，对不起，012号军事基地被人偷袭了，我没能保住那里。 正常的，我之前就跟你说过，我们所面对的敌人要比我们能想象到的更加强大。 可我都没有搞清楚对方为什么这么做。 不用急，对方会主动告诉我们想要什么的。 庆氏军事基地被入侵的消息被封锁了，足足过了一整天的时间，也没有更多的危机事件发生。按照庆毅所想，对方废掉庆氏重要导弹部队，就是为了后续的战争。如果此时王室宣战，那么庆氏就等于是瘸了一条腿跟别人打仗一样。所以在这一天时间里，庆毅始终处于焦虑的状态。在他看来，就是因为自己的失职才导致庆氏实力折损的。他作为庆氏现在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应该负全责。万一在后续的攻击中庆氏因此落败，他庆毅就应该以死谢罪。然而王氏并没有进行全面进攻，就仿佛对方只是单纯想要破坏012号基地一样，没有后续。这让庆毅的心情空落落的，总觉得还差点什么。庆枕将他接到半山上的银杏庄园里，并让人给他准备好了热水与饭菜。庆毅是一点胃口都没有。 二哥，你就一点都不担心吗？ 当然担心。 庆枕取来靠枕，铺在山庄大厅的黑灰色大理石地面上。他坐在靠枕上，仿佛就坐在黑湖的正中。不知道为什么，庆枕对于这座象征着庆氏权柄的银杏庄园毫无感情，却对这大厅的黑湖情有独钟。他甚至让人撤掉了这大厅里的多余东西，盆栽、假山、字画、沙发等等，只留下一架三角钢琴和一个灰色的坐垫靠枕。庆毅坐在庆枕旁边的冰凉地面上。 二哥，要不你骂我两句吧，打我也行。我犯了这么大错，你都不说我一句，我有点心慌。 这社会里总流传着一句鸡汤，领导说你是器重你，当他不说你的时候，你就完了。其实这句话也有一定道理，所以庆毅面对平静的庆枕，总觉得自己像是无药可救了一样。只是庆枕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说起了别的。 庆毅，小时候你来过这银杏庄园几次？ 一次。18岁的时候被我父亲领着过来的，说要带我见见那个曾经掌管庆氏的老头。后来那老头说我不是大才，我父亲回家后就很少理我了。后来父亲病重的时候住在医院里，都不让我去探望他。 这财团豪门里的畸形的亲情让人看了触目惊心，或许很多流民知道了这些事情，都会暗自嘀咕一句还是当流民好，但是若是给他们机会成为新的财团，大部分人也会把这一切抛诸脑后。庆毅的父亲对他很严苛，少年时便天天督促他学习、社交，甚至提前学习军事知识。一旦庆毅做得不好，父亲就会对他又打又骂。曾经轻易以为这是父亲爱他，所以才会爱之深责之切。后来他才明白，他父亲从始至终都把他当作获得富贵与荣誉的工具，一旦对方发现这工具并不好用，就遗弃了。 银杏庄园似乎在每个庆氏子弟眼中都是决定命运的地方，就像普通人家的孩子参加高考一样，分水岭从18岁就决定了。不过更加令人绝望的是，就算高考落榜，别人也不会落井下石，而且还有其他机会。但从这里走出去，如果被说上一句不堪大用，那就会被外面的猎狗豺狼盯上，只需要几年时间，你这一脉手里的权力就全部都会被瓜分干净了。 是啊，老头子们一句话就差点把你的命运决定了，这就是我曾经讨厌这里的原因。他们见了我一面笑着说我适合做庆氏的影子，我就得给他们做庆氏的影子。 庆毅看向自己这位二哥，说实话他一直都有点好奇，当年庆枕在这里说了什么，竟然被那群老头子选中成为庆氏新人的影子。不过庆枕并没有打算解释什么。 我来的次数要比你多一些，因为成了影子后要来给老头子们汇报工作，还得接受他们的教训。每次来的时候 我都觉得这大厅里的摆设太多余，就像是为了掩盖他们愚蠢的事实一样，摆了好多附庸风雅的东西。 在庆神眼中，那庄园里的猛兽头颅标本、山水风景字画、精致的武器都不过是无用的点缀，虚伪且浮躁。事实上，那些老头子既没力气去打猎，也没有挥毫泼墨的胸怀，这大厅里摆放的三角钢琴也从来没有人弹奏过。这银杏庄园无法代表庆氏，他庆枕坐在哪里，哪里就是庆氏的中心。所以他让人搬空了这里，唯独留下一架钢琴和一只靠枕。 我父亲当年就被他们说太书生气，读书读傻了，结果一辈子郁郁不得志，还被亲戚们挤兑。我和罗兰小时候有多穷你也知道，那些亲戚们夺走了我爷爷留下的所有家业。其实原本我家有一架钢琴的，只是罗兰出生的时候差点夭折，父亲为了给他治病就把钢琴卖了。我后来一直想给他再买一架，可惜他临终前我没能做到。 庆枕辉煌的人生从18岁就开始了，当他成为庆氏的影子人选之后，所有曾经冷嘲热讽的亲戚们都回过头来讨好他。只是后来大多数人看着他光鲜亮丽的外表，都遗忘了这位影子曾经的窘迫。这就是庆氏，这就是现实。在这个家族里，富贵还是边缘化都不过是老头子们一句话的事。可惜当庆枕荣耀之时，父亲就已经去世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小时候父亲为了教我弹钢琴，直接在桌子上刻了琴键。那时候我练得手指生疼，总是央求父亲别让我学钢琴了，我也想和罗兰一样天天出去玩。但父亲说，我哥哥那种人不管在什么世道都能讨口饭吃，因为他有能力，愿意忍辱负重，愿意弯腰低头。唯独我让他有点放心不下。父亲说，万一他走了，我也算有一门手艺，说不定卖艺能赚点钱过日子。 难怪二哥你把这钢琴留下来了。 嗯，父亲生前要是能弹这么好的钢琴，一定会很开心吧。这种好钢琴就应该给他那样的人弹才对啊。 钢琴的事我懂了，还是头一次听二哥你提起来呢。不过为什么要再留一个靠枕？ 庆枕看了庆毅一眼。 因为坐在地板上的时间久了，屁股会疼。你屁股不疼吗？ 说到这里，庆毅也去房间里找了靠枕出来，垫在屁股底下。别说刚刚他陪着庆枕坐在地板上也没敢吭声，现在感觉确实是挺疼的。不知道为什么，庆毅忽然觉得自己心情平静了许多，或许是庆枕娓娓道来的语气在影响他，又或许是这黑色的湖面太过平静，让他的心也跟着平静了。难怪自家二哥喜欢坐在这里，对方脑子里似乎太多的心事，所以需要一个更加寂静的环境来梳理自己的情绪。这里刚刚合适，空旷与单一的色调就像是在湖中禅坐。 不要太担心，我们必须先承认敌人的强大，才能有勇气去面对他。军事基地被毁是意料之中，不用过于自责。就算对方没有破坏012号军事基地，也会去破坏其他的，我们现在根本防不住的。 那二哥你觉得他们现在想干什么？ 哼，应该快知道答案了。 话音刚落，许蛮从外面跑了进来，手里还拿着一只卫星电话。 长官，真的来电话了。 庆枕接过电话放在耳边，里面传来了王胜之虚弱的声音。 上次邀请你来你没有来，这一次我在61号B来等你。 说完，王胜之便挂断了电话。庆枕把电话递给许蛮，庆毅与许蛮都听到了王胜之所说的话。原来对方破坏掉012号军事基地，只是想要告诉庆氏，我有打碎你手中筹码的能力。上一次王氏邀请庆枕去中原，庆枕没有去。这一次王氏便给了庆枕一个不得不去的理由。如果王氏与庆氏开战，庆氏一定会输。但现在有一个和谈的机会，你要吗？庆毅看向庆枕，认真道。 二哥，你不能去。 为什么？ 你是庆氏的领袖，你要是有了不测，这庆氏就垮了。他们不过是摧毁了我们一个军事基地而已，又不是摧毁了所有的。庆氏还有一战之力，王氏想要攻进来，他必须得先建造庞大的补给生命线，500公里的路途，我有信心让他们知道庆氏与孔氏、周氏的不同之处。 他能摧毁你第一个军事基地，那就一样可以摧毁第二个。我想其他军事基地很有可能已经出问题了，只是对方没有启动破坏计划而已。阿义，与人工智能下棋不能心存侥幸的。 可是二哥，你去了会很危险的，王氏会善待你吗？他还会让你回到西南吗？ 一直沉默的许蛮也劝， 长官，你不能去。 让后厨再做点饭吧，我有点饿了。至于这些正事儿，得等我哥哥回来了再说。 对方已经落子，现在该庆氏了。庆枕坐在黑色的湖中，朝大厅门外望去，刚好看到半山腰上的银杏树。此时银杏树尚未泛黄，真正要变黄得等10月份了，那时才是银杏山最美的时候。那个硕果丰收的季节，也承载着庆枕更多的记忆。庆枕想起父亲给他说过，这些银杏树是庆氏先辈种下的，起初大家也没想过这里会变成一片银杏山。银杏树又叫公孙树，因为一棵银杏树长到结果需要20多年的时间，所以是公种树而孙得食。小时候他和罗兰饿了，就会来银杏山上偷偷摘树上的白果。起初他们不知道白果有毒，还是父亲告诉他们这东西必须煮熟了才能吃。银杏山是封闭区域，虽然没有部队驻扎，但很少有居民愿意冒险进山，因为这里是庆氏的后花园。庆枕原本也是不敢去偷白果的，但罗兰这货胆子大，他说都快饿死了还管什么狗屁规矩不规矩。后来兄弟俩还带着其他人来采摘，然后又偷偷卖给壁垒里的饭店，卖得多了老板还会给他们一碗白果猪手汤喝，运气好的话还能吃到点边角料。这就是两个兄弟难得的魂星了。渐渐的，庆氏里有人得知了他们偷白果的行为，便蹲在银杏山上捉他们。好在庆枕是庆氏子弟，才让他们免于责罚。后来银杏山开始驻扎守备部队了，但那位步兵营的营长心善，对方看到庆枕与罗兰日子窘迫，便对偷白果的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位营长是庆毅的舅舅，于是庆枕和罗兰后来结识了庆毅。熟络之后，庆枕曾问庆毅的舅舅， 你为什么不抓我们反而纵容我们去偷白果？ 这银杏树又叫公孙树，你知道吗？ 我知道，父亲说过。 那你有没有听说过庆氏先辈种下这些银杏树时就对子孙说过，若是有一天庆氏后人活不下去了， 就来摘白果煮着吃，兴许就能渡过难关。 没听过。 你家先祖种树啊，就是为了家族的未来，保一柱香火。你就是庆氏的后人，摘几颗白果又能怎样？说不定这棵银杏树就是为你栽的呢。 此时庆枕看着那片银杏林，忽然在想，一饮一啄，该轮到他来保全庆氏了。王氏邀请庆枕前去61号壁垒的消息被许蛮传递给了罗兰。原本正在赶回111号壁垒的罗兰，竟是带着特种营先拐去了114号壁垒。本身罗兰就在巡视庆氏壁垒，还刚刚在北方杀了一批人，他这突然改到144号壁垒，着实让那里的官员捏了一把冷汗。得知罗兰将至的时候，官员们纷纷聚在一起商量对策。他们想不通，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才导致这个沙佩忽然改变了行程。可是仔细盘点以后，官员们就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啊。他们114号壁垒在军械管理、储备粮管理上毫无漏洞，他们与之前那些壁垒临时补粮仓的行为还不一样，他们是真的兢兢业业的，没有搞任何猫腻。大家心想，既然自己工作上没有纰漏，那就先看看这位庆氏二号人物到底要干嘛吧。在罗兰快要到来的时候，所有官员都跑去门口夹道欢迎。他们都听说了，罗兰去各个壁垒都没给官员们好脸色看，路过城门的时候连车都不下的。但是罗兰可以不下车，他们却不可以不欢迎。如预料的那样，罗兰带着车队疾驰而过，丝毫没有在门口停留的意思。可是罗兰所在车队进入114号壁垒后，并没有驶去办公大楼，而是直接杀向一处庆氏成员的官邸。这位庆氏成员在庆氏内部威望还算不错，但对方和庆枕并非一心。按道理说，庆枕上位之后应该清理这种潜在的危险，但对方在114号壁垒政界的威望比较高，庆枕又有更重要的事要做。眼看着对方挺安生的，所以大家也算是相安无事。这一次罗兰带着部队直接冲杀过来，抵达对方官邸后，二话不说直接进行了全面封锁，然后带着特种营的精锐冲了进去。名叫庆焕的中年人站在自家庭院中央，冷冷看着罗兰。 有何贵干？ 罗兰嘿嘿笑着，大步流星地朝对方走去，而后突然掏出手枪将对方当场击毙，竟是没给对方说第二句话的机会。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这变故发生得太突然了，以至于官邸内很多安保人员都没有反应过来。待到大家想要反抗时，特种营的士兵已经持着装了消音器的自动步枪开始肃清整个官邸了。这里的安保人员都是庆氏原先的退伍军人，算是庆焕的老部下了，也都是精锐。一般情况下遭遇突袭，他们都完全有能力应对，可他们日常佩戴的只有手枪，连防弹衣都没穿，哪里是特种营精锐的对手？罗兰看了一眼满地鲜血的官邸，然后毫不拖泥带水地回到了车上。周琦感慨， 杀性也太重了吧。 这家伙看似安安静静地待在114号壁垒里，但私下里一直在操控114号壁垒的官员，还试图勾结庆氏其他人。放在以前，我也就留着他彰显我弟弟的仁慈了，现在王氏要闹幺蛾子，我怎么能继续留着他？ 罗兰这一趟突然改变行程，又变得如此暴力，全因为王氏的邀约。此时此刻的罗兰异常清醒，大变将至，他要做的绝不是赶紧回到111号壁垒，而是先将庆枕旁边的不稳定因素全部清理掉。他要在3天之内帮庆枕铲除西南境内的一切隐患，这样他才能心无旁骛地 把注意力集中在别的地方。 那杀他的罪名是什么呢？你这样毫无凭据的杀人，外界会怎么评价你？ 罗兰这时候发现刚刚有血滴溅到了自己的脸上，他一边拿纸巾将血迹拭去，一边笑道： 我罗兰杀人何时需要给别人编排罪名了？杀了也就杀了，谁想骂就尽管骂，我不需要什么好名声。 非常时期，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这是周琦此时内心的评价。特种营将整个官邸进行了彻底的清理，但到结束时，那些官员刚刚赶到这里，大家看着满院子的鲜血噤若寒蝉，仿佛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声。罗兰坐在车上冷冷地看着他们： 今日之事，事出有因，你们安心干好你们自己的活，庆氏内部的事情与你们无关。114号壁垒的军械管理与粮食储备工作很不错，我很满意。 说完，车队再次出发，赶往115号壁垒。在罗兰的计划里，还有好几个人要杀。车队后方呆呆伫立在官邸门口的官员们面面相觑，他们回头看了一眼官邸内的尸体，心中却突然松了一口气。一名官员叫来下属： 找人过来清扫干净，记住封锁消息，若有人问起此事，一概回答不知道。 罗兰闯入114号壁垒当场击毙庆焕的事情并没有流传得多么广泛，壁垒里的某位官员不仅下达保密命令，还将所有知情者都控制在庆焕的那座官邸之中，并让所有人签署了保密条例。这位官员其实很清楚庆氏的局势，如今他见罗兰二话不说地杀了庆焕，便知道真正的大清洗到来了，所以罗兰一定还有其他人要杀。如果罗兰想杀的人从114号这边听到一点风吹草动跑掉了，那估摸着114号壁垒在场的官员都要倒霉。不过这位官员其实把这件事情看作了一次机遇，其实罗兰也未必真的需要什么保密措施，但如果以后有人把他付出的努力告诉罗兰，即便没有平步青云，恐怕也能地位稳固。接下来的三天时间，罗兰带着庆氏特种营连轴转的一连跑了三个壁垒，杀了足足上百号人。这时候罗兰大肆清算庆氏内部对立派系的消息终于压不住了，一些人心想，这种赶尽杀绝的做法一定会引起对立派系的反扑吧，人们都是唯恐天下不乱的，只要这事儿跟自己没关系，那他闹到天上去也没关系，所以很多人都期待着好戏上演。然而事情的发展让他们失望了，没有人反扑，因为能反扑的都已经被罗兰用雷霆手段杀绝了。这时候许多人才终于意识到，那些对立派系以前之所以能够活着，那是因为罗兰允许他们活着。这些需要清扫的人员名单似乎早就在罗兰心里刻下了似的。这三天过程里，大家马不停蹄地赶路杀人，这位罗胖子连路线都早早想好了，先去哪座壁垒，后去哪座壁垒，如何安排情报人员盯梢，全在计划之中。三天下来，罗兰不仅没有疲惫，反而精力愈发旺盛了似的。周琦忽然觉得这种人天生就适合杀人放火，你要让他平平静静地过日子，他反而没精神了。最后一站，89号壁垒。罗兰站在血流成河的宅院中，指挥着特种营士兵去搜查每个角落。这宅院里的主人还躺在罗兰脚边苟延残喘着，对方用带血的手掌紧紧抓着罗兰的裤腿，想要说什么却什么也说不出来了。罗兰面色冷峻，此人私下里串联其他反对庆诊的庆氏成员，并试图掌控89号壁垒附近的庆氏部队，成王败寇，没有情面可讲。对方剧烈地喘息着，眼看着要死了， 却始终不肯咽下最后一口气。此时，特种营战士说道： 长官，这院内的井边青苔有踩踏的痕迹，井里应该是藏了什么东西。 此话一出，他脚边的重伤之人突然面色狰狞起来，可还没等他做什么，罗兰就在他脑门上补了最后一枪。 长官，井里藏着一个小孩。 特种营的营长对罗兰说道。罗兰走到井口朝下望去，正看到一个八九岁大的小孩子拉扯着井绳掉在幽深的井水里。那孩子眼神清澈却又恐惧，对方听到了这里的所有枪声与惨叫声，双臂因为长时间拉扯井绳导致肌肉不堪重负颤抖起来。 长官，我来吧。 这种杀掉小孩子的事情还是他们这些做下属的来比较好。罗兰拍了拍营长的肩膀， 不用了，撤退。 杀完名单上最后一人，罗兰像是了却了一桩心事似的离开了89号壁垒，只留下壁垒里的尸体与血迹。过去的一年时间里，罗兰已经很少杀人了，主要是大多数时间都轮不到他来动手，所以很多人几乎以为罗兰要修身养性了，就像是所有流氓在掌握权柄后都想把自己装扮成绅士一样。然而现在大家才明白，罗兰还是那个罗兰，从未改变过。返回111号壁垒的路上，装甲车与山青护卫之下的车队看起来异常壮观。土黄色的装甲车行驶在公路上，就像是咆哮着的野兽。越野车上，罗兰坐在后排望着窗外有些出神，他忽然对身边的周琦说道： 哎，西南已经变样了呀。我记得之前我去88号壁垒做人质的时候，这一路上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 有一说一，庆枕治理这偌大的西南确实有一手，换了别人这么短的时间恐怕权力都没理顺呢。 要不怎么能当上的庆氏之主呢？ 周琦瞥了罗兰一眼： 好人他当，坏人你当，这三天杀下来咱俩也算是满手鲜血了。我说要斩草除根，结果你杀了老的非要放走小的，这等十年后他们长大了还不得天天找我们报仇啊？ 怕什么，真有带种的来找我报仇我还挺开心的。 你倒是看得开，我就想不明白，虽然庆枕是你弟弟，但你有必要为他扛下所有的锅吗？你是庆氏的影子吗？你知不知道庆氏的影子没有一个好下场？ 那是我弟弟， 人都是会变的，当他享受了几十年的权力之后，有一天你犯了众怒，他需要在权力与你之间做出一个选择，你觉得他会选什么？权力这东西是有魔力的，它可以让人放弃一切。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